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呢，超级体验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冬季运动项目啊。过完这个中秋节之后，马上要迎来国庆节。国庆之后我得算算时间，一个月两个月。哎，应该其实在国庆的时候呢，十月中下旬崇礼那边就要下雪了。有一个朋友在崇礼这边待着，就崇礼其实现在是咱们2022北京冬奥会的雪上项目的叫赛场之一。它分成两个赛场，一个叫做古杨树赛区，一个是叫云顶赛区。都承担相应的比赛任务。雪上项目还有一个地儿在延庆。在延庆。延庆那个地儿呢，哎，论论咱俩路过过。 对。 也是一个，其实它延庆是高山滑雪的主赛场。 是。 所以十月现在说那边晚上的时候都在零度左右了，十月中下旬一下雪。银装素裹之后，我们马上就要迎来2022冬奥会。其实说到刚才说这几个场地，最后我们说了延庆是高山滑雪的主赛场，今天这期超级体验团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 这个滑降赛，回转赛叫超级大回转赛，还有全能，一共是五个小项。其中呢这个叫滑降，有的时候咱们也把它叫做速降啊，滑降、超级大回转呢，这两个项目呢，也被称为叫做勇敢者的游戏。之前咱们说过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就是那个雪道雪车。另外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就是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啊，这两个项目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我们知道著名的这个赛车手，舒马赫，舒马赫应该是蝉联了在。零几年吧，当时蝉联了三年，全世界范围之内叫年收入最高运动员。蝉联两年到三年， 最能挣钱的， 最能挣钱的。后来就目应该算是就折在这个滑降赛里。 对，滑的 他还不 在雪道上啊， 在雪道，但是他还不是比赛，就是自己玩、高山这个高山滑雪。不慎摔伤，到目前好像还是躺在医院里边接受这种治疗，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速度非常快。那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什么是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起源于欧洲，又称阿尔卑斯滑雪，运动员从高山之巅出发，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将速度与技巧完美结合，尽显滑雪运动的精华和魅力。1936年第四届冬奥会首次被列为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一共产生11枚金牌，比赛在延庆赛区进行。滑降比赛场地的垂直高度差通常男子要达到800米以上，女子450米以上。高山滑雪比赛场地雪质须为冰状雪，场地中在有可能撞到障碍物的地方会设置安全网等防护设施，运动员可以通过滑雪杖来增加速度并控制平衡。不同小项所用滑雪杖有差别，回转项目一般采用直杖，方便撞击棋门，滑降项目采用更符合人体曲线的弯曲滑雪杖，以减小风的阻力。高山滑雪比赛中，不同项目间隔出发时间不同，且需要视现场情况而定，比赛以完成滑行的时间决定名次。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属于速度项目，比赛按一次滑行成绩决出名次。大回转和回转属于技术项目，名次按两次滑行成绩合计计算。全能项目按第一轮滑降与第二轮回转成绩相加决定名次。团体赛比赛为淘汰赛，比赛中运动员 必须穿越相应数量的旗门，横到旗杆不算犯规，如果漏过一个旗门则为犯规不计成绩。高山滑雪， 听过了刚才一段录音，我们了解了一下什么是高山滑雪。 是 说说历史吧。 是这个高山滑雪哈，其实也是跟咱们这个大众娱乐哈，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说，咱们去崇礼啊，或者说去哪个雪场去滑雪啊，一般是滑什么雪呢？其实一般我们也都玩的是这个项目哈。就是刚刚孙杨说的这个车王啊，舒马赫，在这个叫滑降哈，这个 滑降 啊，这个项目上受的伤哈。要说这个 F1 其实也是勇敢者的游戏， 没错， 勇敢者的运动哈。这么危险的一个运动哈，车王这么多年都是一直保持很高的状态，也没有出现大的意外啊。当然滑雪哈，上不上出的意外。其实每年的这个在这种滑降哈，我们现在叫滑降，其实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说咱们一块去滑雪，这个去滑雪的这个娱乐项目哈，其实这个项目上也是每年都会出现哈或多或少的这种意外的情况哈。如果是这个有初学者哈，比如说这个本来只有这个初级道的水平，上了中级道、高级道哈，也是很容易出现一下意外。但是这个项目啊，勇敢者的游戏是从哪儿来的呢？它的发源啊，其实也是在这个北欧地区啊，在挪威。 挪威。 其实要远追溯到1850年啊，这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哈，在挪威南部的一个叫泰勒马克地区，是第一次出现了这种玩法。什么玩法呢？就是用于改变方向和停止滑行哈，这样的一个滑雪的技术。然后在之后呢，迅速哈，慢慢也是在这个挪威地区啊，有几位年轻人就运用这个技术，在当时挪威的这个奥斯陆滑雪大会上啊，就表演了这样一个这个滑雪的一种线路吧，啊，可以说是表演那种侧滑，包括这个 S 型快速的这种从一个雪坡上下降，啊，是表演了这样一个项目哈。当时他们也是从这个山顶出发，用雪杖迅速的绕过了一些障碍，然后从斜坡上飞驰而下。其实这就是高山滑雪。我们刚说除了滑降以外，它要回转，还有这个超级大回转啊，这些项目其实都是从大概1800几年的挪威啊开始有了这种运动的雏形。 发现挪威这个地儿还真是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很多雪上项目的直接的发源地。 是， 而且发明的这个项目吧，都是那个特别危险的，然后动不动就要命的那种项目， 刺激， 比如对跳跳滑雪，对吧？挪威诞生的，然后这个高山滑雪，这个挪威诞生的。刚才论你说的这个，高山滑雪当中的回转项目，就是它一开始是作为表演项目在挪威出现嘛。 对， 这个就说到一个滑雪叫做双板滑雪板嘛，滑雪板当中的一个技巧，其实就是叫做平行式的转弯的方式， 转弯， 对，现在咱们也叫三亿人上冰雪嘛。其实我们是让大家更多能够接触雪上项目。如果说你从来没有滑过雪的话，你到咱们北京啊，或者说张家口、崇礼任何一个雪场，都会有教练，带你来学习如何滑雪。如果你学的是双板的话，其中有一个技术叫做犁式，和平行式，两种。犁式呢，就是相当于脚后跟呢是分开的，脚前尖呢其实就是内八字。你推着雪呢从坡上滑行下去，它也有这个叫做转向的一个方式，叫犁式。当你犁式已经滑到差不多不错的时候，教练会教你平行式。平行式呢其实就是你的两个脚呢是以这个平行的一个方式前进。那么在转弯的时候呢，是内侧脚和外侧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配合，也是以平行的方式来做这种急停急转和刹车。那其实超级大回转啊，包括这个刚说的这个高山滑雪，它用的更多的就是平行式的这种技巧。论理说就可以开始表演嘛， 表演 怎么穿过这个障碍， 是 吧？给大家来表演一下。说到这儿，我们再说一个滑雪当中的一个常识。论你到滑雪场，你觉得那个滑雪场高级雪道吧，它不都分为初级、中级跟高级吗？ 高级， 初级一般是绿颜色的， 是， 中级可能有红色的、有蓝色的，不一样啊。高级嘛，黑色， 你 觉得高级雪道的坡度能有多少度的坡度？ 哎，多少度的坡度？说实话，我还真没有上过高级雪道哈，我的水平基本也 就 是 初 级道哈。 你就猜，你就想 目测哈， 你看那有这么陡，天哪，这能下来吗？有多少度？ 目测，我觉得 坡度。 四十五度 啊。我记得有一次去南山，南山滑雪场那个高级道，它是坐到那个坐缆车坐到顶，有一个还类似于像小宝塔那么一个地儿，然后从那儿往下滑可以到。有一个朋友到那之后就不敢下去了，天啊，今天不有60度，60度啊。其实在北京以及张家口地区的高级道的坡度，我说是平均坡度啊，不算那种可能即使有那种小陡坡，平均坡度也就是在15度到20度左右，大概是平均坡度， 平均坡度 高级道也就是15度到20度左右，不会再高了，所以你看大概像40多度的那个，就是你看着像40度，其实也就20度左右 啊，属于视觉上的误差， 对，视觉上的误差。如果说是真的有45度的坡的话，我估计99%的人都下不来。那我们说到这个奥运会当中的冬季奥运会当中的高山滑雪，这个叫做速降，它的坡度也就是16到30度之间 啊。 就是给这些职业运动员用的，也就是16到30度。 就是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缓很多，这个坡要缓很多。 对，要缓很多。但是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数字上的缓，但其实你要站在30度的坡从坡上滑下来的话，这个叫速降赛运动员以及超级大回转的运动员的滑行速度能到多少呢？每小时140公里。 哦。 就已经能够到每小时140公里的时速，最快，可以往下以这种速度来下滑 啊，所以视觉的冲击感也是非常强的啊， 非常强， 对，就是我们看着这个坡啊，其实不是特别陡啊，但是视觉看上去非常陡，又以这个运动员又以那么快的一个速度 对， 在一直往下降，所以这个其实冲击力也是挺强的。再有呢，其实超级大回转它就是要求在有这么高速度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还要来控制，你要控制进行一些转向，要绕过一些障碍物啊，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很难。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啊，在高山滑雪这个大项当中，刚这个孙杨讲有5个小项哈，其实这5个小项它的这个侧重点啊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比赛比如说像滑降这个比赛，它就相对来讲会比较会比较的直接一些， 就是速度， 就是速度啊，就是比速度，就是从一个坡上下来，哪个运动员的用时啊，你的速度最快啊，其实就是这个获得比赛的胜利啊。但是超级大回转呢，就是你要保证你速度的同时，还要去，它会在这个你行进的线路上会设置一些这个旗杆啊，我们所谓的这个旗子 绕杆 啊，然后必须要从它规定的这个线路上要绕这些杆位。绕过去啊，同时还要保证速度，这样 对，它叫奇门 啊，还要这个你才能获得这个比赛胜利。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回转项目啊，尤其是这个回转类的这种项目，其实它比赛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就观察过，它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哈，他绕这个奇门的时候啊，他都必须要碰一下。比如说小的时候看不是很理解，我说为什么必须要碰一下呢？说难道必须要碰一下才是算你绕过吗？ 你必须碰着才算 啊。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碰一下绕过啊，但是碰一下呢，就意味着你绕这个奇门，你所用的这个距离，是最短的，这种最经济。就是换句话来讲啊，比如说大家都是绕，我这个绕这个弯，我用了1.2米，我只用了1.1米，那我就相当于比你超了10厘米的近道啊。这是一种最短的一种行进的方式， 距离。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就说到一个装备了，在超级大回转和回转项目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运动员的膝盖是要带护腿板的，就不像足球运动员，我们说那个护腿板，它其实差不多，但它那个板子要更长 啊， 就是更长一些，保护自己的膝盖 啊。 所以你看他在过弯的时候，也绕奇门的时候，一般是他用手杖，两个手的滑雪杖，用手杖去会碰奇门的一侧，以及他的就是内侧腿会碰到奇门， 是。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护腿板，这是在回转项目当中的这个装备，不然那个膝盖就肯定就磕坏了。其实我还是想说这个滑降这个小项是我在这个看到几届冬奥会当中最刺激的这个项目，因为说到雪道雪车，说实话我看不到运动员的表现，就是雪道雪车我们知道它的速度很快，也超过100公里的这个时速，但是你看不到 他的里边的那种身体的展示啊，或者说他姿势的变化，他还是有一个就是雪车，或者说那我们说那雪橇在外边。但是这个滑降比赛，可以说运动员的每一个过弯的动作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只要是出现失误，你就看就肯定是直升机哒哒哒就给他走了， 拉走了直升机就 出来了。对，没有说我站起来继续比的，没有，就这个比赛只要出现失误，直升机就来了， 对， 就可以拉走了。 就只要受伤，基本就是大事 儿。对，就是有很多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就是一摔就立刻就休克，就直接摔休克了。我一直在想滑降这个比赛对于运动员的这种要求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知道论只有你自己亲自去体验了滑雪项目的速度感的时候，你才知道对你的要求是什么。这个速度感呢，在北京的几个雪场说实话你很难体现出来，因为雪道比较短，你要到崇礼的那个雪场，尤其到了云顶或者到万隆，一般到了云顶和万隆就是刷雪道嘛，一般都知道那雪道很长，5公里啊甚至更长的那雪道，就是刷刷刷雪道。你找黑道的时候，就是高级道往下滑的时候，不要太控制自己的那个，不要有意的控制速度，你放一放速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作为滑降运动员太难了。对于大腿肌肉的这种力量要求，就是我有一次是在崇礼滑雪，我特意想看看究竟能滑多快，滑着滑着你就不敢滑了，真是不敢滑了，因为我会发现我的大腿的肌肉以及核心力量根本无法去控制住自己的身体，还能在雪上继续滑行，就是你觉得你已经要散架了，你根本控制不住，尤其是大腿的那个力量，你发现你蹬不住， 是 你蹬不住那个雪的话，也就是你的雪刃蹬不住的话，你就摔了，你的技术动作有一个控制不好，或者有一秒钟或者1%控制不好，你立刻你的身体就会失去平衡，就摔出去了。所以对于滑降运动员来说，他们整个身体的素质，尤其是身体的核心力量，大腿的股四头肌以及臀大肌的核心力量，是非常强壮的。 是， 就你看那些运动员，他们穿着紧身的那个压缩衣裤，你看腿非常粗，尤其是那个臀部的力量非常强，不然的话你无法去玩滑降或者是高山滑雪这样运动，你根本做不到。 就身体失控啊，这种状态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尤其咱，举个例子，跑步，如果我们快跑的话，就是比如我们去冲100米或者是400米，你以最快速去冲，你会发现你 hold 不住，你会摔。 对， 如果你的力量不够强的话，你会发现它跟慢跑不一样。 对，没错，而且整个身体在抖。因为你在抖嘛，其实在100米啊，就刚刚这个虽然说，尤其是这种就是速度类哈，就是追求这种，就我们知道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在追求更快的这些运动项目当中，其实是会有这种感觉的。就比如说在100米，其实100米大家看似很简单，但是它里边其实那种小技术的要求哈，包括这个重心抬起哈，从这个出发的时候，我们出发的时候带这个助跑器哈，起跑器，从起跑器出发，其实重心是一个慢慢抬升的一个状态啊，就抬升起来之后，如何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其实冲100，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包括小的时候，这个需要有测试，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冲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由于真的力量不足，就是身体会抖，你感觉你身体在晃。就是你觉得啊，身体好像控制不太住， 发飘会摔。 对啊，但是其实跑步哈，这种速度，因为它的100米哈，现在人类极限这个速度哈，它再快也没有在这个 9秒58 高山滑雪里边快。就高山滑雪这个速度，如果一起来的话，你身体对这种失控的感受就会更强烈。 对，所以我们在说这个体育都是相通的，或者我们说超级体验团，我们把几个运动放到一起来说，就会很有意思。你看苏炳添，苏炳添这不是全运会又夺冠了吗？又破10秒了， 是又破10秒。 我发现他现在大赛都能破10秒，这个很厉害。破10秒有奖励，这个奖励是什么？我就不在节目里边过多去说了啊。某一个赞助品牌对于中国田径运动队，就是说只要有能打破10秒大关，就有奖励。当然我估计他肯定不是碰着奖励去的， 是 还是要有这个成绩赛。你看苏炳添的体型。那个叫老是翘臀嘛， 对， 他翘臀肌肉大腿，他是跑100米的，你再看看 那个董国建、彭建华， 嗯， 跑马拉松， 嗯 的那个体型 是 精瘦， 嗯， 就是它是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如果你做短距离冲刺，对于你的核心力量、大腿的那肌肉要求是非常高的。 是， 反而长距离，你只要有一个耐力就可以了。 嗯， 再回到刚才论论你说的那个速度的问题。C 罗又创造一个新速度 啊，新速度 啊，对对对对，说那个 C 罗回到那个曼联之后，说在最近的一场比赛里边，冲出了每小时37还是38公里， 嗯， 的一个速度、嗯、 啊， 每小时37、38， 就是瞬时的最高速度， 瞬时最高速度， 嗯， 你肯定跑不到， 是我肯定跑不到， 我也跑不到， 嗯。 咱们你想去跑马拉松的话，跑马拉松最快的那个速度每小时，我觉得能坚持到，能到20， 嗯， 每小时20公里， 嗯， 也能坚持，能坚持400米就不错了。 是 你根本冲不到那个顶级速度。 没错， 那最快速度那个博尔特， 嗯， 博尔特能够达到多少？达到瞬时速度是每小时应该能到41， 嗯， 41大概41公里左右，瞬时速度啊， 嗯、 跑的最快。刚才我们说高山速滑多少？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 嗯 啊，就是他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就从直接的速度上来说， 嗯， 要求太强了。 没错啊，所以刚刚孙杨也说，因为这个，北京啊周边的雪道还是比较的短啊，所以 你冲不出来， 冲不出来啊，这样的速度，你刚加起速来，刚做好心理准备，到头了那。 对， 所以说到哪儿去冲呢？其实，在这个高山滑雪哈，我们在说这个世界范围啊，高山滑雪的圣地是哪儿？其实是阿尔卑斯山啊。这高山滑雪也有另外一种称呼，叫什么呢？叫阿尔卑斯滑雪。 阿尔卑斯 啊，因为这个阿尔卑斯山它整个的这个地貌，包括它的雪道，实际上是最适合这项运动的。而在高山滑雪历史上，其实也是哈第一次正式的组织这个俱乐部比赛。就是在阿尔卑斯山啊，刚我们说这个运动开始有雏形是在18几几年，正式有这种俱乐部比赛是在1907年啊。阿尔卑斯山是诞生的第一个高山滑雪的这个俱乐部哈，在之后的这个几年啊，又陆续诞生了这个比赛。其实第一次有高山滑雪这个比赛是1905年啊，当时也是一个这个。瑞士人啊，叫这个茨达斯基啊，他也是被誉为叫高山滑雪之父哈、 啊， 就是正式把这项运动，给他这个规整成啊，加入了一些规则，成为一项比赛的。1905年，他是进行了这高山滑雪史上第一次叫回转降下啊，回转降下， 回转就左右， 对啊， 回转降下 啊。当时呢，他线路是一共滑了2公里啊，2000米长的一个线路，高度差落差是500米。当时他给自己设了有。85个奇门啊，就是2000米的线路，85个奇门是表演了第一次回转降下，这也是后来我们看到这种回转类的比赛，包括现在的这些小项，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然后最开始第一次发源有这种比赛形式是哪儿呢？是1905年，其实当时也不是比赛形式，就是一种表演形式啊。1905年，茨达斯基啊是第一次表演了这种高山上的回转降下啊这样的比赛 是。关于高山滑雪呢，还能说的很多。这样，我们这次呢分成2期节目来聊这个高山滑雪。这一期的超级铁人就先聊到这儿。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下期的超级铁人团，我们关于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高山滑雪，这个项目。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大家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这段时间大家应该在关注着西安正在进行的全运会啊。其实全运会呢确实很好看，各个省的竞争都非常的激烈。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苏炳添再次在百米决赛当中跑进十秒大关的同时，大家也应该可以再关注一些其他的运动项目，比如说刚刚进入到全运会的一些奥运项目，类似于像攀岩啊，那这样的之前可能被大家认为是极限运动的项目，现在也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身边。遥想当年啊，一下应该是时间追溯的比较早啊。遥想当年，1990年后90年代初啊，以及到2000年之间这十年，其实类似于像滑板啊、小轮车呀、攀岩呀、包括一些山地速降啊，这些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身边。那谁能想象到当时被认为是极限运动啊，一群疯狂的人才能玩的，一群甚至打引号的不要命的人才敢玩的事儿，现在已经是奥运会的正选项目了哈。所以今天在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极限运动。今天来节目当中的嘉宾呢，他是户外极限运动的拍摄者、摄影师，同时也是资深的媒体人哈，我们也算是同行。另外他还是环球旅行者大鹏。大鹏你好。 哎，宋阳你好。 如何科学的去理解极限运动这件事儿？什么是极限运动？它跟我们平时所做的运动有什么区别啊？那么极限运动里边又分哪些种？它跟我们平时所从事的这个休闲体育运动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那么极限运动它为什么如此的吸引人？还有就是极限运动它发展整个的过程又是什么？我觉得要科学的理解这样看懂听明白了极限运动，哪怕咱们不去从事，或者很多人没法去从事极限运动，但是你了解它，那我们再看一些极限运动的事情，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角度。 对，没错，没错。 是大鹏，先说说这个。大鹏自然是户外极限的这个摄影师哈，也看过很多年，拍过很多年，自己也从事一些登山啊、攀冰啊。那究竟什么是极限运动？从你的理解上，跟我们来说说什么叫极限运动？它发展的历史过程，什么时候才有？有一个运动，我们叫把它叫做极限运动哈。这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一说。 OK， 极限运动在我这儿的了解呢，就是因为它和普通运动的区别，在我觉得啊，就是主要是它的难度高， 难度高， 挑战比较大， 嗯， 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危险性， 嗯， 所以这种运动是它是区别于普通的这种大众运动，我们给它定义到极限运动。其实极限运动从广义的范围上来讲，我觉得就类似像蹦极啊，这个徒手攀岩啊，包括一些更惊险的一些项目，可能我们把它叫做极限运动。 嗯， 那其实狭义上的理解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中国有一些极限运动的一些赛事，比如说像 Ice Game 啊，或者是这类的，比如说极限小轮车或者极限轮滑，这类算是狭义的极限运动。所以目前我觉得极限运动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就是和普通运动的区分，我是这么看，就是它的挑战性很高，难度很大，然后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就是我对极限运动的定义。 应该能不能这么理解，咱们来聊这个话题，就是所有的运动可能都会诞生一个极限运动出来。举例子啊，这不能说所有的，应该有一些运动可以 没错 产生出极限的，比如说跳伞。跳伞、 滑雪啊，类似这种、 对，因为我跳过伞。那跳伞呢，很多是属于这个叫做休闲，已经变成休闲运动了。它危险系数很小，它科学的这个保护很多，一般是在12000英尺到16000英尺之间，大概可以从事这么一个跳伞的运动。但是有很多这个发烧友啊，这个跳伞的能力非常强啊，这些人他觉得太高了不好玩，于是他降低了，叫低空跳伞。 没错没错， 我不再坐飞机到天空上12000英尺、16000英尺，而是在一个300米到700米高的一个塔上，我从这塔上往下跳，然后开伞。 对， 它可能不太够我们日常所说的叫做安全的一个开伞距离，或者安全的开伞高度，但它挑战的就是在低空跳伞这种惊险和刺激的过程。 对，没错。 那它就产生了一种叫极限跳伞。 是 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就很多运动它可以产生极限运动。 是的，没错没错，就是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像类似像滑雪，像其他的，因为我曾经也查过，就是什么叫极限运动这个定义，它其实就是这种高难度的，然后的非奥项目。但是呢，就是极限运动它本身的这个分类里边，就是会有一些，它大概会有两个大类别，这两个大类别，一个是从已有的现有运动当中发展出来的，到极致，就像你说的，像类似像跳伞，像我们说的滑雪，可能会有一些更极限的滑雪，高山滑雪、高山速降这种，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从我们生活和工作当中，就是慢慢逐渐演变过来的，类似像攀岩，这可能有一些，包括像一些，就是像。北美洲那些皮划艇的项目，比如说像北欧人，他们最开始因为他们有海峡，他们要跨过海峡，就要做一些个就是动物皮毛做成的这种皮筏子，所以这也是皮划艇的来源。所以这些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讲，可能就比较极限，因为他们只是在陆地上生活，没有在水中，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就是从生活当中演变而来的这种户外极限的运动。对对对， 反正就是我们所谓的极限，咱一听这词儿啊，极限啊，就是超越人体极限的，好像我们就这么理解，已经超极限了。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跳伞这一个例子，刚大鹏又说到滑雪也是，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好多年前不是有那个电影吗？《极道者》那个电影，《 极道者》 它里边有好多极限运动的 八种，好像是我记得， 啊、对，反正七八种，反正七八种。 对， 那咱们这个。北京周边你去崇礼去滑雪的话，咱们就是在雪场的雪道上滑雪，但很多极限滑雪爱好者呢，他没有固定的雪道，他是从一个高山雪山下往下冲， 对对对， 或者我看过还有那种纪录片是在直升机上直接跳下来往下滑， 对，这个也现在也是一种商业项目，就比如说、 叫商业项目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好多就是随着这个运动的不断的这个发展，其实这个极限的值也在不断的提升。就以前可能我们就觉得，比如说我们去万龙滑雪，可能我们从最开始的初级道一直滑到大奔头，你可能也知道，就是万龙比较陡的一条道，就可能到那块可能已经是某些人的极限了。但是可能有些野雪爱好，有些滑雪爱好者，他不就是不仅仅就是。这个已经不能满足他的不满足他的这个兴趣爱好了，那可能从那个树林里的野雪，然后再到大山高山滑雪，再到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直升机滑雪，就是专门现在已经有一种商业项目就可以带这个，但是你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足够好的滑雪基础和滑雪的能力。新西兰这边玩的比较多，就他就直升机带你过去，然后到山顶，然后直接给你降下来。你会有一个滑雪向导，他会先给你滑一条路线出来，然后你就跟着他滑。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说到新西兰，说新西兰是现代极限运动的诞生地， 是就 有这么一种说法。 那边比较多，对对对，尤其像皇后镇，南岛的皇后镇， 跳伞啊，说蹦极啊， 对对对， 就是在那边。诞生的嘛， 对对对，跳伞然后潜水，对， 刚才大鹏这么一说，我们就大概其明白，极限运动其实有是从一些运动里边诞生而来的，也有从生活当中演变而来的。 对对 对, 对， 刚才我跟大鹏老师还交流，大鹏老师也是运动的这个发烧友啊，这个就户外运动发烧友， 自己喜欢，对， 我们都很喜欢，潜水也是，其实潜水，我说我潜水，大鹏，你是平潜吗？对吧？就是氧气瓶是吧？水肺潜水， 对 对, 对, 对。 其实水肺潜水一般都是叫我们叫休闲式体验潜水，这个水深30米以内的，这种就是说实话危险系数很低、啊、当然你要去经过学习，但是潜水也有极限潜水，对吧？极限潜水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自由潜水挑战那个100多米， 对对， 这就算已经算极限了。那么拿水肺潜水来说，也有很多极限，类似于像洞穴潜啊，比如说放逐潜、高氧潜，他通过这一项运动又诞生出很多突破极限的， 对， 那我们都可以把那些运动也统称为极限运动。 对对， 好了，说回到翼装飞行了。翼装飞行其实就是从滑翔伞以及跳伞的过程当中，大家觉得哎这个好玩，那干脆我就能不能像这个有一个 鸟儿一样 在空中飞翔，我不借助任何的动力，于是就有了这个。翼装飞行的雏形，然后有了翼装飞行这项挑战。 是的，没错没错， 它应该绝对算是极限运动了吧，翼装飞行， 肯定是，就它满足了刚才我们说的几个条件嘛，一个是难度比较高，挑战性大，然后有一定的危险性。对， 说如果你要去学习翼装飞行的话，首先你要满足一个跳伞的级别资质， 对，没错没错， 对吧？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其实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其实我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热点了嘛，已经是，然后刚好我之前又做这个户外媒体这一块，可能就是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关注，然后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去玩这个翼装飞行，之前我还特意有问过他们，就是可能它需要一个很进阶的一个层次，就像我们说的，可能从最开始的这种休闲级别的高空跳伞、体验跳伞，最开始的可能商业的这种高空跳伞，可能就是别人带着你飞， 两人一起跳。 哎，对对对，教练带着你飞，不用你做任何操作，你只要负责体验就好。 对， 然后逐渐开始你要自己跳， 嗯， 然后从高空的跳伞，因为像翼装飞行，它是需要你高空跳伞200次以上，你才有资格去学习翼装飞行。 哦，200次以上 ， 经历， 对对对对对。不，200次以上，先是做低空跳伞，可以，你可以有资历去学低空 跳伞， 低空跳伞，对，然后，应该是在你整个低空跳伞，然后再有200次低空跳伞，再有200次，然后你整个的跳伞，哦，对，高空，不好意思啊，我说错了，就是高空跳伞，然后高空跳伞200次之后，你可以学高空翼装飞行。 啊，高空翼装飞行 ，就是在3500的海拔那个高度以上 ， 对，然后。你如果再想进阶，就要学习低空跳伞 。 你低空跳伞要跳够一定次数之后，然后再结合你所有的跳伞次数，总共大概应该是500次，我记得那个数据。就是之后你才可以学习低空的翼装飞行。然后像天门山的这个环境呢，它实际上属于低空，然后又是复杂气流的。因为它周边都是喀斯特地貌，都是群山嘛，所以它小气候这种小的风的系统会很就是。很难， 很多变， 对，很多变，对， 很 你很难控制住这个气流，所以说这个应该算是就是比较极限的，甚至极致的绝对的高手才可以去尝试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是，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有进阶， 对，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胆儿太大了，或者说就冒着生命危险去玩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了解运动的人会知道，如果说这个人他能够。从事翼装飞行，说明他之前已经有过很长时间的，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实践也好，他才可以掌握翼装飞行的基础的技巧。 对， 而且我们做户外运动，大鹏也知道，其实应该算是同样的运动，你在不同的时间做， 不同的环境下， 不同的环境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没错。对，就像滑雪也好，登山也好，都是一样。比如说一个特别严苛的环境，你像崇礼，我知道就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视频，就是万龙顶峰有零下51度这么冷，这个情况再加上大风，这个对于一般的滑雪爱好者来讲，这其实就是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事儿。 嗯， 因为它就环境完全变了，虽然还是万龙滑雪场，还是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这身装备，你还是你自己，但是它环境变了，你的难度也就变了。 所以对于这个极限运动爱好者来说，每做一次极限运动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哪怕你是相同的路线。 对对对， 是， 对，我觉得是这样。 大鹏也是这个攀岩的爱好者啊，之前咱们也看过那个，反正我看过那奥斯卡那个最佳的长纪录片，就是 Free Solo 徒手攀岩的那部电影嘛， 对， 纪录片。就是说他可能再不会尝试第二次，这因为你再做第二次跟第一次，虽然你攀过一次，它跟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不一样，你再攀好像就是完全全新的一次，因为天气、气候、湿度，所有都在变。 对对对，而且这个电影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挺好的一个事例，就是说极限，它本身像 free solo， 就是什么是 free solo， 就是单人完全无保护的攀登，就是。它可能掉下来，它每一个失误造成的结果就是坠崖、 就是， 那可能就是这个人就没了。 对， 那所以对于他来说，我们可以从整个电影当中看到他整个的一个心路历程。他中间也有放弃过， 对， 就即便他是一个如此，就在我们就是攀岩爱好者看来，他已经一个大神级别的一个人的一个存在。就即便是这样，他依然还要不断的去确认每一个手点、每一个脚点，而且同样的这条线路，他有保护的已经爬过几十次， 对， 他去不断的去 confirm 去确认这些东西，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个就对于他来说也是个极限， 对 对，而且他是一遍一遍的去琢磨这件事儿，就是通过他系统的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把这个极限运动这个风险 控制到最小的范围，它最可控的范围，于是它能成功。我觉得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 没错。 所以就像也像你说的，他可能很难去尝试第二次，他可能会去尝试别的路线，因为他也自己也爬了很多 free solo 的很多其他路线，但是这条路线算是他 free solo 的所有路线当中最难的一条，长度也最长，900米。 我记得因为这运动都是相通的嘛， 嗯， 今天我们来说极限运动，我觉得极限运动它品类不一样，种类不一样， 嗯， 但很多道理是相通的， 嗯， 电影当中这个 free solo 的那个主角 Alex 他说，人问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过程， 嗯， 他说其实我喜欢的是追求完美的过程，其实极限运动是不允许你犯任何一次错误， 是的， 哪怕一个极小的一个错误，那整个的过程你会发现人是不完美的，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完美的，但至少在这个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 嗯， 我做了一次完美，说这个是最吸引他为什么去做徒手攀岩的这么一个， 嗯， 一件事情哈， 嗯， 所以其实也想问问大鹏，大鹏你拍过很多的户外极限的这些运动，就是吸引你认识的这些从事户外极限运动爱好者，他们去从事极限运动的原因啊， 嗯， 或多或少大概能够分成几大类，他们有没有跟你做过一些分享，或者你觉得什么吸引他们去做， 嗯， 就是说就是这种刺激吗，还是说嗯 嗯，我觉得这个刺激可能是其中一种， 其中 就是这项运动能给他带来的，比如说我们刺激肾上腺素分泌肾上腺素，能给人以这种快感，就是完成这个挑战的这种快感，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我觉得类似像我拍的登山的这个像威登峰的一些挑战，威登峰就是这座山我没有被登顶过， 嗯， 那可能完全的新， 哦，未登峰， 对对对对对，那个对， 一切都是未知的， 就是，对，一切是未知的，然后， 嗯， 他去爬这个威登峰，然后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相对极限的一个挑战，可能这个对对于这些爱好者这些登山家来而言呢，他们可能一个是去挑战自己，去挑战自己，去应对这个就像你说的未知线路的一个能力，那我的综合的训练能不能 cover 掉我所爬的这个山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未知环境，挑战自我肯定是他们的一个动因之一， 嗯，挑战自我， 对，然后其实我也想了想，就是包括像现在不说这些登山家或者说这些这个极限运动这些爱好者，我单纯说就是现在的一些可能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一些极限运动，类似像可能像我们现在定义的以前定义的极限运动现在已经不够极限了，比如说像攀岩它可能分很多类， 啊， 现在北京有很多室内的攀岩馆，包括像攀岩也分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像暴食像顶绳攀登， 嗯， 像这个先锋攀登，像传统攀登，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所以每一个种类大家都可以去体验，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去体验这种极限运动，可能更多的一个是挑战自我，就是通过强压力环境下给自己极大的这个专注性而带来这个快感， 嗯， 二一个呢可能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比较个性化，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现在 吸引年轻人去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大概会有这么几点吧。回到刚才说的这些登山者探险者，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追求自我极限的这么一个过程，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过程带给他来的这种快感。二一个可能对于我来说啊，我喜欢登山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能站到一个很好的视角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可能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 刚才听大鹏这么一说，我会想，其实很多从事户外运动，或者说我们把它再往前伸一下，可能慢慢走到极限运动这个行列当中的年轻人或者运动爱好者，慢慢的会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一旦当成了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话，就反复不断的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就像我们说，这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登山是吧？因为山在那里。这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对， 那很多人也不理解，那山在那里为什么要登呢？对吧？很多人也不理解，因为可能说这话的人他已经把登山当成了生活方式。其实它是我生活一部分嘛，因为山在那儿，咱就去，就好像我们看到口渴看到水，我们就要喝一样，它已经很自然的形成了一种态度。为什么有人去从事翼装飞行？因为，高空跳伞，然后高空翼装飞行、低空跳伞，它已经形成了它 这一段时间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像一个进阶之路。 对，我就要做这个这个事情，它已经是我生活当中这我需要完成的一个事儿。那进阶到了低空的翼装飞行，那么低空翼装飞行里边，我们可能类似于像翼装飞行的圣地，那就是天门山。你要做这事儿，你就要去那儿。就像我们要跑马拉松，你多少你是不是能去趟波士顿？ 对，全球五大马拉松是吧？ 对，它一样的道理，就是我既然做，我就要到那儿。但到那儿之后，你就要面对着天气的变化、气流的复杂，每一次都可能产生不一样结果的一种飞行模式。那危险系数自然就在那个地方。 对， 它本身跟极限运动或好或坏没有关系。 对，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一个是这个生活方式，二一个我觉得就是从事极限运动还有一个很大的动因，刚才我可能说漏掉，就是很大的一个动因就是真正意义上从内心的热爱，就像你说的，我能把这项运动作为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一定是我热爱它，而不是因为其他任何其他的原因。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如何科学的去理解体育运动，科学的去理解极限运动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极限运动，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还有一种呢是下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小程序。在明天的界内界外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极限运动，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 练。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各路神仙都得来这儿过过招， 有河北梆子，还有河南坠子，各种唱戏的梆子，说相声的园子，会吊个这驴子和耍门的辫子，有南来北往五行八座，有官帽布衣，形形色色，还能坐坐京城最早的有轨电车。 有时候真想穿越到过去的天桥，好好逛一圈，用我的广角手机偷拍两张，回来发个朋友圈。可是我难以想象，这桥下的水曾经又脏又臭。直到七十多年前才有了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 桥上遇见知音，桥下水声悠，问桥在何方，今朝中州上。 欢迎我们的前辈柯大爷踊跃担当我今天的捧哏。